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 係嘛？ 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呢只，你係問我。 係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講啦，唉，好啦好啦， 真係又要俾我吹噓下。 好好好， 撈好多年好多個成年前啊，做呢個節目你知啦。咁我唔講得，點解要禁價噶嘛？係咪？如果唔禁價，出谷嘅夾夾夾夾都想過六過七，咁個 discount 咪好大咯。 上個禮拜嘅人估啊， 哇，咁咪撲街啊，個外貿數字睇死你都死得㗎啦，個外貿喂得我好想買一個九毫幾，一個七毫幾想買一個九毫幾， 係啊， 唉，吹漲嘅真係神話，你神話自己都唔信，我係電力公司嚟嘅咩？佢係有發電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係一倍㗎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各位大家好，我是錢錢錢打到來的沈大師，今年的世界盃哇，我會跟大家一起夾實，我仍然都是撐荷蘭，40年的荷蘭擁躉，希望今屆可以攞冠軍，雖然機會不大。2014世界盃大家黐到十一架。 大家好，我是点子冰冰的上位，世界杯我捧冠军那队，我是世杯 Gory Hunter， 不理哪队最紧要好波，2014世界杯黐实 Rega。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啊，咁啊，今個禮拜北上頻道咧，有好多人又覺得我係離題咁，但係咧，其實我哋一啲都冇離題嘅，因為今日講緊嘅咧就係香港人口向北大遷徙嘅第一步，咁咧就。呢件事呢其實呢一陣我哋可以呢即係因為我哋都係嗰句我成日好沉氣就係因為我哋好多內地嘅網友啦唔知道我哋講緊乜撚嘢啦咁所以呢一陣呢簡短少少呢都要介紹一下但先介紹咗呢一節啊要會參與嘅人士先除咗阿迪啦仲有呢頭先第一節都喺度嘅刁文流之外呢嘩我哋今日犀利啦即係再搵多個兄弟。搵多個兄弟呢、這個真係 唔知有冇嘢講嘅 吓 唔知有冇嘢講嘅兄弟 我可以先走先啦直情咁呢就點會冇嘢講啊咁所以我嫌阿刁文流爆竊都未夠勁搵嗰個爆竊王返嚟咁呢個呢就係、是、嘩我哋嘅友台啊花生台嘅唉、哎、名節目主持人啊露炒花生嘅梗唔係陶君衡啦嗰度唔使理佢啦 好嘅好悶嘅 嗰個下把嚟嘅啫 ok 喂搵個上把 ok 叫做唉叫咩 金英啊 金英。 金英。 唉愧不敢当愧不敢当。 唉第一次同你 Reg 啊做节目好似第一次上嚟北上频道啊。 係冇错亦都系第一次同你喺 D100 啦。 係啊。 但我今次即系听咁耐网台第一次同阿湿鸠刁文流一齐做节目。 你讲完呢句之后你冇嘢讲。 第一次我哋啲写。 冇嘢讲啊。 好撚多第一次我哋。第一次我哋三个都叫做写文年兄弟咁样又喺度做节目。 阿丁算系 喎。阿丁系咪㗎阿丁唔系㗎。阿丁 唔 系㗎。系啊咁呢个。 写文年呢啲唔肯加入屌你老 母。所以今日系好有政党背政党特色嘅。政党背景。 点 会系抹黑人呢 我哋讲啲嘢完全唔关我哋讲事 啦。抹黑人系我哋强项啦。 即系讲嘢公道啲㗎嘛。 系 得。你係 撐件事實咯、啊，你撐朋友先。 刁文流，刁文流，我想嗱咁、啊、樣 ，OK， 一陣俾你亂鳩咁講， 冇亂咁講，唔係 OK， 我嗰個相信嘅嘢。 我知唔係，因為你好多嘢講，我知道。好少。但係我好可唔可以揾？喂，即係我啊，好撚背啊，哦、可唔可以都係喂？就係講少少簡短少講少少，究竟我哋而家喺度搞啲乜撚嘢先？呢單嘢，東北係啊， 東北咪要開發咯，咁有八九幾萬人咪要。 東北其實新界嘅東北係有幾個地方喎、 啊，有呢、這個粉嶺北、古洞北同埋坪輋呢三個大區嘅，咁又係專。俾咧就整個新市鎮就塞啲香港。 而家係咩地方嚟嘅先？ 依家梗係農地啦。 我哋好多內地朋友唔識。 農地嚟。 農地嚟㗎，香港有人耕田㗎，我哋冇含鉛過高嘅農地啊。 而且有生態價值喺古洞北咧，佢一個非常即係一個大家國際都認可嘅一個濕地公園，嗯、就係朗園濕地。 係，即係又包括保育嘅事啦。 冇、嗯、錯。 係啦，仲有咧嗰度住咗好多。公公婆婆，其實仲有啲係年青人嚟㗎，即係諗住個志向就係諗住做下農夫啊， 冇錯啦， 只係耕田嘅啫， 投向大自然啊，咁嗰度係好撚正㗎，即係一個香港即係 你都城市嘅綠洲，因為好多城市人咧，佢哋想學下耕作啊，或者過下啲田園生活咧，就假日就會入去。 係啊，因為我自己咧，古洞我係比較熟悉㗎，我細細個咧已經有親戚喺住喺入邊，咁呢個地方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咧個變動係真係不大。咁、嗯啊、所以咁好啦，咁然之後我哋今年呢，我哋個政府 OK， 冇錯， 哇做撚多嘢啊，即係我哋都講過啦，即係總之啲樓呢就起到最好呢就貼撚住曬佢，然之後有地就起樓，但係乜嘢都唔好理㗎，最緊要起樓，咁啊所以呢就引發到呢又有一個咁嘅 project， 就叫做呢發展東北，就希望長遠呢就希望啲香港人啊，特別係啊金英呢啲咁嘅年青嘅一代呢，唉、哎、但係你哋啊話撚知死啊！搬曬， 唔係仲有個陰謀論嘅 發展地產項目。 陰謀論除咗發展地產項目咧，就係喺將個禁區啊、嗯、開發出嚟變做禁區中嘅禁區，就係點咧？就係將啲大陸嘅大款啊，可以唔需要申請證件咧，就可以去嗰個特區中嘅特區，即係嗰禁區線咧，就做生意又好，生活又好， 即係向前移啦。 冇錯啦， 由深圳嗰邊 就啱啱好貼正就係呢個東北發展區啦。而所以就係話開發東北發展區，就係將香港嘅勞動人口咧，就係攞嚟 serve 即係服務呢啲咁嘅大款。 係，咁即係嗰度應該有豪宅噶咯喎。 係啦，即係所以就係話咧，呢個就係將勞動人口北上嘅一個計劃。 嗱、嗯、呢、這個咧，嗱、嗯、呢、這個咧，我插多兩句。 成都攝聽風雲三 咁、這個、啊！呢個咧，屌、這、你、個、攝聽風雲三都遲啦！啊、我哋啊，即係我呢度最早期我哋已經灌輸一種概念俾你，就係話咩啊？就成、是、個廣東省係特長遠嚟講，大珠三角 融合係 得一個大深圳概念，同埋咧。喺呢、這個另外一邊咧，就喺呢個大廣州嘅概念。大廣州就負責蠶食呢個順德、佛山、番禺呢啲咁嘅地方。然之後咧，深圳呢邊咧就負責咧就蠶食呢、這個，譬如話東莞啦、啊。深圳以北咧就譬如而家喂寶安鎮已經係一個好 嘅深圳嚟㗎啦。 以前係寶安。啊 縣嚟 啊！就深圳就一個好撚細喺保安入邊嘅地方，而家係深圳特區入邊嘅保安縣啊，大佬。咁然之後咧，向北就蠶食咗保安啦、啊，向南咧就一路食香港啦、 啊。澳門都有、 啊，即係咧嗱，佢 澳門環球嗰邊係珠海嗰邊， 因為連埋咗啊嘛。 珠海嗰邊 嗰邊可能係屬於大廣州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咧嗱，佢做唔做到一件事？但係咧，佢係的而且確做緊嘅，就話將第日咧，唔知未來邊一個時空嘅時候咧，成個廣東省其實就得一個廣州同埋一個深圳。 呢個就係同城化， 同城化，方便管理啊，叻仔喎！你冇 三個字，大家理解都理解曬咯，大佬係咪？ 係啊，即係廣州人就好撚真聽呢個名㗎啦。係啊，譬如廣唔係順德佛山人啊，最 個個都 係 啦，香港人都係啦。 同城化係啦，嗱咁我要講咧，大致上咁解 啫。咁樣啦， 我哋就所以上香港人一定反對啦，啊冇理由會支持個政府又喺度起樓啦。好啦，交俾阿牛哥啦。我哋乜尋日， 尋 日就發生咗呢啲咁嘅事啦。其實發生咩事咧？ 即係講真就係去咗有一班人去咗立法會啦。 係 嚇，咁、啊、就阻止呢一個撥款嘅動議啦。 係 嚇，咁啊 三百幾個居民 係啦，你提前聽咗葉寶林得㗎啦， 加有關團體。 OK， 冇錯。 咁跟住就葉太好唔得閒啦。跟住就係 即係阿 Bobo 媽啦。 係啦，葉太好唔得閒啦。跟住啊咁樣。咁就不停咁樣話阿葉寶林錯啦，咁樣有啲好多網友同我講話， 有個事實喺度。 等等，嗱、啊，尋日點解尋日要講要攞出嚟講咧？尋日有個亮點，有個突破啊嘛。因為大家都細估唔到呢三百幾個居民加埋班即係支持佢哋嗰班有關團體。冲撚咗入去啊嘛！ 啊其實估 咗入去立法會裏邊 喎，復謀啊！衝咗入去立法會喎、啊，我哋諗緊台灣反復謀啊 ！OK， 交翻俾你。 係啦，咁跟住就有班熱狗啦，咁就 熱血公民。即係我因為大陸聽眾未必知噶嘛。 係喎係喎，我估啦。咁熱血公民嘅咧就話哇就話過嚟幫拖啦。咁跟住梗係耍走佢啦。跟住嗰陣一耍咗唔得啊！咁跟住咪葉寶蘭阿媽咪好唔得閒咯，即係我就好想講呢樣嘢嘅，即係今日好多 即係 high auntie 啦， 係 high auntie 啦。咁我今日咧就其實我同阿葉寶蘭個媽媽傾過偈嘅，即係阿今日見到啦， 你 high 埋一份 啊，冇邊有咁搞，年紀咁大，OK。咁啊，咁有啲網友就話，而家有件事實喺度，熱血公民想參與啊，咁啊話就啊話阿 Bobo。唔俾啦吓，即系咁样啦咁样，咁啊话你帮事实啦，定系帮朋友先？ 嗯， 我梗系帮事实啦。叶宝林梗系错啦，错喺边度啊？ 嗯， 你点可能俾叶血公民参与啫？我话你听，呢个乜撚嘢嚟噶？高达斌嚟噶，我屌你老母，外港之星嚟噶，外港之星行过嚟你嗰度话帮你占领立法会，你唔派佢走？喂，大佬你仲话我多谢佢，咪错撚晒啊！叶宝林，你系俾都唔撚俾佢埋。唔谂俾佢埋嚟啦，大佬。喂，佢系搞事噶嘛，大佬啊？点样搞事啊？前即系六月六号啊嘛，六月四号嗰日你见到啦，大佬。喂，我哋冇，我哋点可以同热血公民乜热狗？喂，有合作嘅空间啫、 嗯。 喂，大佬，俾你热血公民入咗嚟，啊，转头啊，星期五下个礼拜五转咗地方啦。唔撚係為立法會啦，屌、你喂為違反土地土地發展嗰啲地方啦， 文化中心中樓 咯，中樓啦， 唔係 你試過啊嘛，我點信你啊？ 錯，我加一句。是你如果阿葉寶林成功圍咗個立法會咧，佢就會去圍尖沙咀。 冇錯啦，而家就係咁咯。而家佢想圍，喂，我梗係唔會俾你埋你啦。多謝佢，多謝佢幫你頂住個門口。喂，大佬你黐撚線啦！高達斌過嚟幫你頂住門口，你話多謝佢。 但我有問題， 大佬。 點問啊？我有問題。我想問下啫。 啊，唔 好咁樣屌鳩我啊。OK， 喂，即係，但係咧，即係頭先你聽到 Bobo 講 啊， 但佢晏晝其實喺 Facebook 度 呼籲， 咁你嗰個呼籲係冇話括弧。 公民蘭花係除安， 你最好都係去翻尖沙咀中樓啦咁樣樣噶嘛。 我唔通喂，蘭花係咁樣講噶嘛？我呼籲人過嚟，就高達斌咪撚嚟，唔會噶係嘛？佢唔會咁講。喂，咁你啲愛港之星啊，愛港力咪撚嚟啊？喂，葉寶林唔會諗樣噶嘛？佢唔會括住高達斌嚟噶嘛？你試下高達斌嚟會點？喂，大佬，葉寶林呢次好啦，話聲咩對你？都俾你少有幾幅相影下啦，你我你吉弟啦，仆街冚家產，屌你諗仲喺度屌人？喂，大佬你冇誠信啊！我點同你建立關係啊？我冇關係啊！ 唔係嗱， 喂大佬，我真係好撚驚啊！ 喂， 下次講你埋先。 好，俾你講埋先。 下次過嚟，喂你拉到啲人跟撚住自己搞，你自己搞咪真係同六四一樣啦，分散力量啊嘛，而家要集中啊嘛，俾你搞完之後分散力量，我屌你老母啦！ 喂，有道理喎， 咁 咪 有道理啦，高達斌落嚟啊！而家一陳正心落嚟啊！屌你老你俾佢守門口啊！門口都俾佢守啊！ 第日真係有可能阿高達斌會落嚟， 梗係嚟啦！咁而家要高達斌嚟啊嘛！ 咁啊點處理咧？如果高達斌嚟， 咁啊趕佢老母閪走啦！葉寶林遲撚咗啦！ 即係唔係趕高達斌走，趕佢老母走？ 趕佢都隨行街，趕佢 老母走冇用喎！ 黐線！喂， 高達斌唔會大老母嚟 嘅，仲俾黃良達咁樣嗰兩父子咪嚟幫咪影幅相？喂，好啦好啦，而家對你，而家搬入咗台，好啦，咁啊屌屌乜撚嘢啊！冚家產，你落嚟為乜撚嘢啊？屌你老母大東北，你有冇傾過啊？你知乜嘢事啊？完全零啦，係咪先？你有冇你咪同居民傾過偈啊？居民咩嘢訴求啊？居民想唔想衝啊？ 使唔使唞氣啊？你 我哋講先。 我俾個我幫你做個唞氣位先啊。唔係因為嗱，我要補白啊，我要補白，係咪真啊？嗱，刁文牛講嘅嘢咧，唔係唔好以為佢真係大聲冇準啊。即係我哋有啲阿 Bobo 冇講，我又要補白啦。即係有啲居民咧，其實咧我哋知㗎 ，OK， 因為成件事咧搞成年鳩幾㗎啦。咁有時我哋同阿 Bobo 即係傾偈啦，其實以前佢都反映過，就係話咧即係。 啲居民咧，其實有啲咧，譬如特別啲老人家咧，係好撚怕兩個團體嘅，唔係衝唔衝嗰陣時，衝啊都怕啦，跟住仲有咧就係怕熱血啦，就同埋咧就怕呢個蘭花系啦，即係甚至有啲居民咧係反映過咧，就係話，屌我都唔就好似頭先阿刁維講啦，我都唔撚識佢哋咯。喂，大佬，即係 我都唔信你，我唔知邊個黃楊達， 我都唔信你。 嗱，即係咧，我可以想象到尋日嗰個情況咧，就係咧。其實 Bobo 係有啲難做嘅，係你我一咁講，你又話我幫朋友啦， 又要多謝黃楊達啦， 唔係啊， 我屌佢老母啦！ 即係你可以想象到啊，如果我錯，你話我嗱，我可以話我當然冇去啦，有啲網友話質疑我，你冇去就冇發言權啦咁樣，嗱我就 全香港冇發言權啦，咪兩講咯， 即係我覺得咧就係嗰九點零七點零鐘，哇！一見到啲熱血蘭花系嗰啲人嚟咧，其實已經可能有啲公公婆婆就。喂 ，Bobo 啫，又嚟啊！ 又嚟啊！ 屌你老 味！我唔想喺度，系啦，我唔想喺尖沙咀嗰个 咁今晚又点啊？即系佢一定系会有啲咁嘅，咁其实系好捻难搞啊！即系如果你系 Bobo， 我系 Bobo， 我都搞唔。如果我系 Bobo 咧，我闪先啊！屌， 我走先 啦。 冇办法， 对唔住，我识错，我着咗唔睇摄定衫啊！屌你，即系咁捻样咯。系啊， 大佬，你仲要谂下喎？喂，讲真，呢班村民，喂，我。啊，今日清楚啦，而家你係大佬啦，喺搞社會。 啊，你大佬。 我唔係，我係前輩。 大佬。 你見到葉寶龍，你老母點講？ 前輩。你係前輩。 師公大佬。 冇講。大佬，唔好講呢啲，屌 真。喂，大佬，你而家係大佬，你清楚啊？喂，搞呢啲嘢係咪居民主導先？ 係。 係咪村民主導先？喂，關你黃楊達撚事咩？話聲佢聽，係咪先？你嚟呢家係錯啦，話聲佢聽。你令到居民唔撚中意啊嘛，係咪先？喂，個居民。有少少留意下六四，我都驚啦。喂嚇，喂大東北唔好搞啦，搞大西北啦，你都仲可以啊。 使乜留意六四啫？嗱，我想講嗱，又喂嗱，我啲嗱我全全冇做功課㗎，今日憑記憶㗎，有嘢錯你就糾正我。喂，啲其實好多以往好多你翻好多舊案，其實你都揾到相類似嘅情況㗎。譬如話，記唔記得啊？貨櫃碼頭工人罷工， 冇錯， 李卓人搞嗰單嘢。OK， 咁又係熱血嚟啦，跟住之後，好似如果我冇記錯，李卓人屌走佢嚟㗎嘛， 冇錯。 OK， 咁嗱呢個 李卓人啱咯， 我有冇錯？ 冇錯， 第二單 叫走佢哋，一唔係屌， 叫走佢哋，李卓人就唔好似 屌咩？ 係啊，李卓人就 冇屌， 係啦。咁仲有譬如話，其實嗱，譬如話你話咧，反國教其實我都覺得係嘅，即係譬如話學民仔彈起個波係咪先？跟住喺度佔啦，十萬人嚟啦，好啦。佢哋一路咪嗰好多日呢嗰幾日呢咪成日搵位攝嘅又唔撚唔好意思啦，因為嗰時候選舉嘛，因為攝唔撚到嘛。好啦，人哋散場呢佢咪又動員啲人喺個電腦度啦，喺個 Facebook 又屌人哋，屌你老母嘅咁撚樣你都散場㗎，屌你老母梗係老閪都唔撚散啦，記唔記得都有啲聲音？ 記得。 應該嗱呢啲聲音，如果話我有錯，你又屌鳩我啊？ 喂，之前梁振英每次落區啊，去搞嗰啲黑社會，即係唔係黑社會啦，啲社團嗰啲人士嘅一啲支持活動啊，即係嗰啲造勢活動咧，係社區諮詢會，係社區諮詢會， 係 喂。大佬啊，啲熱血嗰啲又係㗎喎。 啊，應該捉埋名上嚟㗎 啫。喂，企喺後面嗰啲，我哋企喺後面就話人唔夠激喎。但係社民連嗰啲俾人揼嗰啲咧，又冇你份㗎喎。 多數都係咁嘅。 屌你真係慘喎！ 唔係，多數都係個鏡頭有記者嚟咧，你就見到佢㗎啦。 係啦， 見到條光頭佬咧，有條光頭佬咧，即係好似阿刁文牛嗰啲咁嘅物體咧，咁就攝入嚟㗎。 唔係問金英啊，最清楚。 仲有單乜嘢？ 有單李旺陽。 李旺陽 啊！ 喂，香港人失憶㗎， 屈佢啊！臭街，真係講佢真係 錯，真 係 火都嚟。 因為今日就係李旺陽死嘅， 係啊，所以我咪留翻我咪。 我屌佢個，唔係即係你 乜？唔係點樣先？你講嚟聽下。 你諗下，我哋搞一個悼念李旺陽， 係呼籲大家點樣啊？ 呼籲大家著黑色衫去為中聯辦啊嘛。 係，但係 有班熱血公民， 巴西國家隊咁樣樣 喎。 界杯一樣， 黃色衫全部著曬黃色衫，背後黃楊達三隻字。我屌你咩！依家我哋搞緊悼念黃楊達啊，去中聯辦撲佢一臭街。 係啊， 咁搞乜撚嘢啊？依家搞緊個人嘅崇拜係咪 啊？你前科大佬，你咁撚多前科，你叫我點信你啊？屌你老母！黃楊達， 即係你個檔案都花撚曬啦， 要撚事。 唔係，阿刁文牛，阿刁文牛唔信你咧，就有私怨啦，可能。但係啲公公婆婆唔會有私怨啦。 黃楊達，唔係。阿黃楊達連李旺陽都咁樣搞嘅都死人，喂大佬我仲在生，你想點搞我啊？ 係咯， 大佬係咪大佬？ 喂， 由頭到尾係出現咩啫？冇互信啊嘛，點解冇互信啊？屌你老母，維大你檢討下啦！ 最大問題 我你自己啦，問下你自己。 唔係你講緊得六四收皮啦。 唔係啊，仲有一個問題，你諗下，俾阿黃楊達選舉嘅時候，佢代表人民力量選完之後，佢都可以話：我其實唔支持人民力量。我大佬，依家你話撐反呢個反東北， 你又 真係係啊？你會話喂，其實我支持， 其實我係支持，我係攝聽三嚟㗎，屌你！ 咁樣順利啊！ 我劉青雲嚟 嘅，但你選舉嗰啲都唔順利啦，啱唔啱啊？ 係喎， 大佬你真係你太撚多前科啊！ 原來個問題就喺個順字嗰度。 前科，個問題就喺黃楊達三個字裏面， 係 你根本你唔出現咧，好地地，或者咧，喂大佬。喂，你一去到，喂，冲啊，屌你老母！喂，你话事啊？你问咗村民未啊？ 唔好答麦，我慢慢今晚你鍾意几讲到几点都得。今晚我哋 同埋问心讲啦，即系我记得好耐之前咧都讨论嗰个问题，即系我 buy 阿牛个 point 就系话 唔使 buy 啊，今日事实。 过去你话要冲又点都好，即系我觉得呢一班村民。是未衝過，啊、即係唔同金英你拋出個身啦、啊，媽妹嗰一扎 ，OK， 即係阿牛一路，我係好同意佢講嘅，就係話，喂，你要事先地同佢講，究竟有冇人知道衝入去往後發生啲咩事咧？呢、個係呢個係要負責任啊！即係話唔係話所有大老輩你鍾意點樣屌，鍾意點樣掉，鍾意點樣衝嘅問題，喂。大佬背你講就天下無敵，你做埋 OK， 但你同一時間有個責任性嘅係話翻俾啲細節，因為要真係要咩嘅， 要冒嘅所有風險。 喂，有人 OK， 有人話願意拋個身出嚟冇問題嘅，但係可能嗰下一時衝動，其他人未必好似個個係咁嘅。 唔係，同埋老人家身體根本頂唔順啊！ 阿的頭先講句説話咧，我又要想講少少嘢，想糾正少少嘢先 OK 啊。就係首先咧，嗱頭先佢講嘅嘢係有道理嘅，但係我要糾正一樣嘢。尋晚如果你睇翻啲片咧 ，OK， 就你就不構成一樣嘢，就話阿黃楊咧有屌過啲，唔係即係有屌啲誒阿公婆婆唔撚中嘅嗱，甚至你聽埋先， 唔係話佢， 佢嚟都唔撚啱， 甚至就係、是、甚至咧就係、是、咧。佢有條片咧，臨到尾咧，哇，好撚型啊！咁啊，企撚咗喺個喺條欄杆度咧，就叫佢啲兄弟啊，即係要尊重個主辦方 ，OK 嚇、啊，要尊重，但係嗰個尊重冇乜誠意㗎，我自己呢個我私人感受啦 ，OK 就話然之後就話咧，今次又唔好撚衝住，我哋就今次就當係練習，下次我哋就衝入去佔㗎啦。咁樣 係喂係又好講喎， 咁嘅片啦， 真係衝咗入去先好講喎，衝唔到入去，許徹柒煲湯派街坊喎。 喂，你衝，你咪衝咯， 係 咪先？你衝有幾多人支持你？咪係個班咯。喂，難聽呢個，因為你 唔係，其實我想講 你會唔會預計到我會幫你手啊？ 我舉手先， 你聽我講埋先。喂，你根本就同我哋冇互信啊嘛。点解啊？因为你冚家铲嚟噶嘛，大佬啊，系咪先？冚家铲好啲啦。 喂，但系我讲又讲，我一单还一单 ，OK， 即系睇翻大家睇翻片，我睇晒成个钟佢个片，所以话有剪接我都睇晒都好。 唔系，虽然嗱，我要补充一样嘢嘅，喂，嗰啲片咧就有剪接过，有睇过，但系咧大部分我哋寻晚睇嗰啲片咧就 Passion Times 嘅，一定要讲嘅呢样嘢，即系咧嗰啲咩佢拍嘅， 冇错。 系啦，如果你系嗰啲咩 Show Red 嘅咧。是比較有公信力嘅，我講嘅 ，OK 嗱，咁我哋尋晚，因為而家我哋第二日嚟嘅啫，我哋尋日係星期五，今日係星期六，我哋星期六就冇乜片睇嘅，我哋就都係講翻尋晚我哋睇嗰啲片啦，俾你講翻。 好，我一單還一單，我唔講佢以前啲底有幾番，我就係講話以事論事。喂，有人過嚟撐，我都 buy 嘅喎，大佬，即係你有。 咁乜過嚟撐你都 buy？ 喂。如果佢要結束一黨專政，我都 buy 嘅喎。我唔理佢。 我同金英相同喎。我同我都想表態先喎。即係如果你衝咗入去，你佔嘅話 ，OK， 我去立法會外邊咧， 我 聲援你，我聲援你， 送外賣都得。 係啦， 話埋我結俾我幾俾啦，高達斌落到嚟。幫你佔領立法會，跟住佢立咗呢樣嘢，跟住就佢就會將呢樣嘢洗一洗牌，變成佢自己嘅嘢。 係， 或者高立斌，如果陳雲斌咁樣走， 喂， 我點你老母、啊？ 如果陳雲佢肯自焚嘅話，我幫佢淋火水有乜所謂？ 真咧，因為佢唔會咁做喎、 啊。咁我幫佢點火， 你諗下啦。 喂，你依個你嚟做啦。 高達斌六四嗰日咪喺維園嘅，喂，佢都係到維。開到維園啦，你咪嚟撐佢，唔撚會啊嘛！喂，如果高達斌喺維園嗰日行入維園， 你唔屌柒佢啊？而家就要屌柒高达斌啊嘛，大佬啊！ 仲有 黄杨德行过嚟，哇！你咁卵惊唔屌柒你啊？ 喂，得冷静啲，傻落边， 你冷静啲先。 喂嗱，我就系话一单一单还一单，我一单还一单话，喂，你过嚟撑。即係你熱血公民又好，蘭花係過嚟幫手都好，係幫手頂住個門。但唔好講到自己咁撚偉大，你只係其中一員。就算你話葉寶林都好，佢都唔係話大晒㗎，佢都係其中一員嚟㗎咋。即係大家身份係平等，唔好話時代一邊，我出過啲咩力，我就大撚晒，我就可以奪權，就可以搞政變，可以搶咗個話語權，唔係咁㗎嘛。 而家咪諗住 你第一喺現場當日頂住個門嘅，喂，除咗你之外。喺自己搞手，系搞手嘅人写记有，亦都有班社运分子有分工， 有人力公道少少讲埋， 系啊， 南方系都可能有， 大家有分工嘅，唔净系你顶住个门嘅，虽然个镜头影到你就，因为个镜头你噶嘛个直播， 系， 咁所以就系话，喂，千祈唔好讲到自己咁大，其他人都有份。第二嘅就系话，喂，你搞咗呢单嘢。是你有功勞，但是你不可以話因為咁樣可以搞到政變搞奪權，就話人哋屌柒人哋㗎嘛。你諗下大家睇 YouTube 片、有得睇㗎。喂，蘭花係點樣屌人啊？喂，屌人屌人哋話，喂你哋影相，喂影相唔啱咩？就算人哋影相嘅人都有人頂㗎嘛，啱唔啱啊？ 係咯，即係個影相，其實嗰個咧就好傷害。 你聽話葉寶林講就知啦。 即係佢哋係搞到邏輯，就係話因為咧佢哋影相，所以啲警察就可以過到嚟清場啦。根本亂鳩嚟嘅，喂人哋影相都唔知差佬過嚟清場嘅喎。 係啊， 佢哋都 唔 係做咗 大 派， 因為同一時間㗎。係 啊， 同埋佢同埋即係大家唔好講撚道咧，即係你又當我係幫朋友啦。OK， 喂你尋晚睇個 Facebook 就係你覺得所有人可以講到咧。佢嗰邊嘅人，喂講到好似去旅行影團體相咁樣樣喎，喂嗰、那個唔係嗰回事啊嘛，頭先、你聽過，我哋費事重複啦， 嗰、那 個係因為佢要 group 翻啲人啊等等啊，所以一個成三百友啊，唔係三十友啊大佬， 係 啦，嗰、那個需要做呢樣嘢噶嘛， 同埋喂，如果你有啲人有啲熱 粉，其實唔係啊，其實佢都係㗎。你嗱，你今年俾我熟啦、 啊， 喂，佢成日都係㗎。你如果你睇得多佢遊行嗰啲咧，佢噶兄弟埋嚟，食好撚興嘅嘢，大合照又好啦咩？ 全部要著黃衫咁樣， 因為佢對鏡，佢係有一樣嘢叻過曬所有人嘅，佢對個鏡頭撚敏感嘅。 嚇咁、你 OK？ 一個撈個電視台啊嘛， 我都咁講啦， 啲 CCTV 出嚟嗰啲㗎嘛， 你哋知㗎，即係都係攞翻所有 track record 嚟講嘅就係話喂。李旺陽嗰單嘢真係好揦攞鏡頭㗎喎、喂嗰單嘢但係老實講， 攞曬鏡頭， 喂 係 啊， 個個就係入去攞， 係啊， 喂第二，大家咪知道係咩人咯、 我想嗰單嘢完全知啦，講揦都明係黑色衫，大家全部人、OK， 就算我當有公民黨喺度。佢哋都係著黑色衫啦、 啊， 喂，冇人。 我哋社記係紅色底㗎，屌你老味，我哋都著黑衫啦、啊。 你唔難怪戴得我就算偏頗都好，你係爭取緊喺個電視鏡頭上攞政治本錢， 冇、錯。標旗立義， 係啊，標旗立義，哇！呢個最好嘅形容嚟， 係 啊， 憑咩屌人啫？咁家姐你講你自己，你做好你自己先啦，屌你老母嘅，咁追啲人老母。 咁然之後拉到落去，喂，過去 OK， 當你貨櫃碼頭嗰啲嘢細嗌嘅，阿牛頭先講六四嗰件事又好。好多人揾翻啲片， 唔係東北， 揾翻啲片出嚟。一二年講過嘅説話、，OK， 兩年後我當你可以播，你反懺悔過，覺得支聯會好撚差，好撚撲街。咁但係你一路都講緊一個 point 嘅係話，喺一四年叫人之前所講嘅六四之前，大陸人唔撚歡迎去尖沙咀。屌咁你講乜撚嘢啫？即係你喂大佬嗰個係咩啊？你 帶有一種種族歧視嘅本土， 不嬲怕法西斯，法西斯唔緊要㗎，因為佢啲佢中意㗎嘛，係咪先？當然我哋唔係啦，即係你成日要諗下，即係你為乜撚嘢先？喂，你為美光燈啫嘛，講真，喂，你搞一壇六四啊，自己喺尖沙咀文化中心搞，喂，我啊片啊，我真係睇咗啦，呢條片，喂，做勢大會嚟嘅啫，你有冇講過平反八國民運啊？係咪先？喂，你唔係話諗住去撚咗嗰度？你就係反咗共啊嘛，唔係噶嘛，大佬啊，你實錢噶嘛，你得把口，由頭到尾得把口， 我講嘅啫喎，咁啊， 係啊， 呢次會唔會又係咁先？喂，你唔止一次啊，你幾多人見啲人點信你啊？ 唔係同埋即係嗱，我又想咁樣講啦，就係話你每一好多時呢啲咁嘅社會運動嘅嘢 ，OK 都有特別而家喺香港個情勢都係咁嘅啦，就係、是、你好撚多團體一齊，即、就、係、是、你有幾你搞我搞，大家都係搞緊可能搞緊同一單嘅嘢，但係你嗱即係換轉個身份啦，喂。 啲錢唔係第一次，你鑊鑊去到啊蘭花又係又好，熱血又好啦，我攞兩邊一齊屌嘅而家，啊蘭花我都屌撚埋噶，你唔好以為你大聲我驚柒你啊，喂，即係唔係你聽埋我講先，你聽埋我講先，即係話，喂，你呢個已經唔係第一次發生，就係話，喂，你去到落到個場度，左交前左交後，喂，你仲有你仲有唔係話？笑住嚟講喎，唔係抽住水嚟講喎。喂，真係屌你！ 我屌黃大咁屌， 真係好似你咁講，好撚勇武嘅喎，好撚勇武咩？ 喂，村民喎。 係啊，即係甚至係有啲，唔係甚至係有啲黑社會 feel 咁樣嘅喎。喂，你叫有一班有心人 ，OK？ 葉寶林或者陳景輝或者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成扎人，或者金英都可能驚㗎，不過佢而家喺度扮唔驚嘅啫嘛。係 咯係咯。 喂，屌你老母！喂，係真係 呢度係得啊，天文樓唔驚嘅啫嘛。 喂，咁好啦，咁有喂，聽埋我講先，即係咁好啦，有一班有心人，喂，佢真係驚㗎喎。然之後以後嘅嘢卻步。OK， 哦，原來你就原啊喺翻你熱血或者蘭花係呢啲咁嘅人身上，你覺得喂達到目的啦 ？OK。以后呢我哋又见唔撚到啲左交啦。咁又如何啊，你系咪你搞先？喂，我想讲嘅就系喺全世界所有嘅社会抗争里面，你都见到唔系话好似热血嗰讲嗰隻，喂系我一搞我要今日即刻要见到效果嘅。我就嚟，喂，嗰隻唔係叫做社會抗爭啊，嗰隻叫做革命啊。係 ，OK， 你一係就同我，你我都話，我成日都講，一係你就唔好撚講啦，你帶領我哋 ，OK， 搞顏色革命。我同阿我唔實我同阿金英咧，屌你二人三足綁撚住腳一齊去，孖公仔咁一齊拖住手一齊去添，係咪先？你又唔撚係喂係啦？你話人哋唔撚夠激嘅，乜嘢都搞，喂搞親都搞唔撚到嘢啦，又山水啦，又話自己勝利啦。喂，你唔好講呢啲啊！不如 講埋你唔 山水。咁點解尋晚你又唔掟個炸彈入去啊？係 咯， 講 死人啊嘛！ 喂，同埋佢扶手梯得嗰四個保安啫喎，點解衝埋上去啊？ 你激進 啊 嘛， 得啦， 唔係你激進噶嘛？何謂激進啫？喂，我想講嘅就係你用把口去激進，喺我眼中其實同葉寶林佢哋冇乜分別嘅啫。不因為即係呢個係一個生理問題嚟嘅啫，因為葉寶林把聲唔夠你大咁樣啫嘛。 最大問題 唔 係講時間，你諗下，喂葉寶林留到最後，反而 係啊十二點啊， 熱狗又好，蘭花係又好，一屌柒完人三個字之後即走喎，係第一個撤退喎。你憑乜嘢話人撤退啊？ 係啊， 你叫佢撤退，應該 啊。你話人屌你屌柒人撤退，你自己第一個走。 以前都有先例㗎，不過嗱，我呢個咧，你佢又可以話我噏屈佢啊。如果聽咗個節目。我喂真係記得唔知某年某月某日有一鑊嘢呢，同埋拍住學文仔一齊去西環㗎。跟然之後佢嗰邊嗰啲人呢就喂十一點開波喇喎大佬。屌你老母。 喂嗰人力嚟嗰度就人力喎大佬。 唔係。 唔係黃文啊黃文啊。 啊 黃文人力嚟㗎。 當年嘅鬱文。 當年啊當年。好家人你一定唔 道歉。唉對唔住。對唔住。 我而家人力啲聽過我嚟。 我覺得仲有一個係某年嘅七一。係。 係熱血嘅係人當時嘅人力嘅。 人力 熱血派。系啊， 好乱啊！ 人力嘅热血支派 ，OK， 好啊。同埋我觉得有个系态度问题啊。你谂下，兰花系 OK， 你即系立咗功啦，你可以顶住个门啦。但系你入去场里边啊，喂，你屌柒嘅唔系政府，唔系建制派议员，你屌柒嘅系居然系村民， 叫啲村民冲， 屌嗰啲搞手啊，话喂，我哋咧就去顶住个门。你哋就喺度影相，搞乜撚嘢啊？ 系啊，系啊。 大佬啲啊，你想啲阿公阿婆想點啊？ 嗰啲啊，喂，嗰我罷工先啦。我冇叫你幫我頂住道門。 我屌你老母啦！我蘭花係啊！ 我老母死咗八年啊！ 我屌你老母都係蘭花係啊！唔係啊，我覺得喂，你付出其實係大家唔需要計較話大家付出幾多，唔係話攞嚟換印花，攞嚟換獎品㗎嘛，啱唔啱啊？ 十一 咁你自己為自己負責，你都識講啦。香港唔係佢哋左膠獨有嘅，你都有份㗎嘛。 咁其實 點解你 佢可以留喺度㗎？ 係啊， 你咪佔咗佢咯。嗱唔係嗱呢個呢我順便嗱呢、這個我都想少少即係呢個可以質疑嘅，其實兩邊都有嘅，就係話第一其實熱血可以啊，你唔使理嗰班人啦、 啊、 你哋自己散囉、啊、我咁辛苦，喂尋晚嗱，因為尋晚嗰個大好機會嚟嘅，咁辛苦我都已經入咗去啦， 不如上埋 我老閪都上埋去就留啦，咁嗱佢喺條片度都有解釋嘅，佢同啲兄弟講啊，我講緊黃洋啊 ，OK， 啊黃洋就同啲兄弟講，喂， 嗱、那個財委會都散咗啦，咁啊施工又落嚟咯，啊施工又話：，散咗啦，即係個意思就係話散咗就唔使佔噶。我屌你老尾， 喂，又唔見阿屌就黃毓民， 喂，咁喂反服貿嗰啲人哋都係等人哋走撚咗先佔嘅喎，喂， 屌你見到打死， 喂，即係莫名其妙。嗱，我其實頭先我漏咗條問題嘅，不過而家冇辦法啦，你當我動鳩阿葉寶林得唔得？其實葉寶林都可以，屌你老尾散會啫嘛，叫啲公公婆婆走撚曬佢，留翻曬啲年輕力壯喺度，就佔佢。喂，大佬，你下个礼拜五冇得俾你入噶啦， 大 哥。系啊， 你占几耐，我就占多过你嘅，咁 系啦， 都得噶。 系啦，嗱，但系咁样，我又要嗱，咁但系阿 Bobo 嗰边系有一兜喎。 因为要照顾老人家。 唔系，因为佢照顾老人家啦，佢嗰边冇个共识系会占啦，诸如此类。佢达到唔到一个共识，同埋佢有投票。吓、啊，咁我要尊重翻成个，因为成个团体要咩？咁、啊、但系你，喂，你唔系、哦，你好捻激噶嘛、 啊？ 机动部队嚟噶嘛？ 救你聂宝林咩？自己冲走 啊？ 点解你 飞飞啊嘛？ 系啊， 阶段性胜利走佬啊嘛？ 系啊， 散水嘛？喂，点解你郁文依家就叫散水？你哋唔屌柒？ 系啦、啊，你应该寻晚我系光头仔，我咪施工，你同我就嗱、啊，你同我咧就同呢廿几卅人 占咗场啦，我就 系就喺度占住先，我咧就出去过马，黑社会系咁噶嘛，系咪先？咁啊，跟住就正常就唔见咗人噶啦，吓咁啊，我仲有二三千友噶嘛，屌你二血，系咪先？咁捻少人噶嘛， 万 几兜 友 啊，系咪先？我同你 call 友嚟，我今晚就占鸠佢，咁都得噶。 或者 点解你唔做咧？ 但唔向住阿黄毓民，黄毓民话散水嗰一刻话。屌柒 你 啊！你老母啊！佢好中意呢句 啊 嘛！ 收工你 系啊， 系咪赶住翻去？赶住去讲 阶段性胜利， 讲波去 系啊！十九台 咪咯， 咁卵 死老味系咯， 点解唔咁做咧？ 系咯。 咁佢就 跟住拉條橫額出嚟， 係啦， 係啦， 喂，跟錯大佬， 所以咪就係話根本就係欺善怕惡啫嘛，係，因為啲搞手佢哋就係講中意講道理，同埋嗰班有班公公婆婆 恰鳩佢哋咯， 就恰鳩佢哋想搶主導權，喂，已經撞到上下頭上面啦，係 啦， 你根本欺善怕惡，點解你唔鬧其他議員啊？點解你唔鬧泛民啊？喂，長毛喺現場都係呼籲話。喂，我哋其實已經達到咗成果啦、嗯。我哋星期五再，即係下個禮拜六月十三號再翻嚟啦。喂，長毛都有咁講嘅。 係啊， 咁點解你班熱狗又唔會啊租質啊長毛？ 係啊，又唔叫鳩長毛。長毛 根本就係欺善怕惡啫嘛。係 啊， 你覺得啲社運人同埋嗰啲公公婆婆好恰，可以幫到你？係 啦、 啊， 左交嘛，專恰左交。 係啊，咪就係、是、咁啫嘛。 係啊， 好坦白講一句，今時今日，阿黃洋達，你可以咁樣做啊？喂，大佬，呢啲左交領導嘅大東北嘅不遷不拆嘅，我哋唔使跟嘅，轉撚咗場啦，由我哋本土派去搞咪得咯。你而家左交 都得噶， 係咯？喂，你咁撚唔撚妥左交？你過嚟幫左交托咩？你翻屋企瞓啦，屌你老母誒！ 喂，同埋啲公公婆婆佢哋自己咁温和係有道理嘅喎。喂，佢哋爭取緊個人權益啊，嗰啲係嗰個性質喺運動邏輯上面，呢、這個性質叫做個人權益。佢爭緊嗰啲嘢啊，咁佢梗係為自己個即係自己可以付出到幾多壓到幾多成本嚟計算啦。喂，如果你哋以外人身份，你唔係住東北嘅，你咪以呢個公眾利益。嘅立場去搞呢場運動咯， 你 要 正義啦！ 你咪話我因為呢個赤化嚟嘅，因為呢個同性化，你咪噏呢啲論述，自己再搞一壇咯。當然唔好喺尖沙咀又搞集會啦，梗係喺翻東北啦，同埋立法會啦啊嘛。咁你咪可以自己搞單咯。 而家都 點解？ 唔係啊！阿刁文流，阿刁文開始呼籲佢哋啦。七一你就唔好過嚟呢個銅鑼灣行啦。 都 唔係啊！民陣呢啲咁嘅撚屌幾多左交啊？ 喺嚟緊度行咯， 係咯， 係 啊！ 喺十我哋喂搞咗十幾年，毫無寸進， 唔係咯？ 屌你諗緊嚟緊度行啊！冇 嚟緊度行， 係啦， 終點都係文化中心。 度行到去青山道或者 文化中心。 再講一次，你幫佢哋起咗個名叫咩啊？ 雞翼唔係。本土先，本土雞翼民主， 系 雞翼緊要啊！ 本土雞翼民主，彌敦道歉， 彌敦道歉， 系啦，冇錯，系啊，真系唔好俾我見，唔好俾我哋見到你哋啊！ 真 係 死遠啲， 系啊！ 下年你 咪無謂變埋左交嘛？ 下年六四 你 都 係 喺翻尖沙咀搞得啦，唉，真係唔係見到面啊！ 嗱我就我唔算係 end up 嘅，你就可以繼續講嘅，因為冇無限時間咁我哋，唔係我能我俾你唞下氣先啦，即係我就係想嗱翻翻轉頭啦，翻翻嚟呢度啦，就係話。其實係昨晚見到件事 ，OK 就我有兩樣嘢想講嘅。第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最終搞我哋喺度講咁多嘢咧，其實我哋都冇建設性嘅。 我想講，因為最終我哋幫唔到，唔係得唔得把口啦嚇。OK， 咁我崗位就淨喺度做節目啫。我想講嘅就係，我哋就算係，我哋都係冇建設性，因為我哋真係幫唔到嗰班公公婆婆。即係好似正如頭先，其實最重點嘅 point 就係 Bobo 都講咗，你要屌你屌拆我咯。OK， 唔好你唔好搞壞件事，因為最終其實我哋都知道啦。今時今日點解我哋要求普選？我哋要求有制度嘅改變啫。我哋唔係想要一個教主或者一個神啊，大哥。OK， 我點解就係因為你睇呢件事又係咯。我哋嘈喧巴閉哔哩吧啦，到最後可能都係通過嗰三億，跟住就開又開又開波㗎啦，東北嗰度，然之後古洞嗰啲就先俾人趕走啦，最後受害嘅又係啲公公婆婆，跟住到最後又冇人提佢哋，冇人關心佢哋㗎啦，我哋咪又繼續喺度做節目啊，我哋都係冚家產嚟㗎 ，OK， 我哋都 係，但係你黃仁達比我哋更加冚家產咯，我就想講嘅就係話，喂。大佬即係係有心做嘢呢，就唔該真係做嘢，你就唔好而家就好慘啊，好悲哀，你又將個焦點轉移咗去左交度啦，左交同你班黑社會嘅 你嚇怕咗香港想參與嘅香港人， 係啦，同埋冇人係啦，唔知頭唔知路嗰啲香港人呢，就覺得而家嘅政治好嘈，好撚煩，我淨唔想睇一件新聞，我轉台 ，OK， 知道嗰啲。就有心有啲嘅，好似阿金英嘅卻步啦，做嚟做乜啦，都係上去網台鳩噏好撚過啦，即係咁撚樣。喂，就係、是、你呢啲咁嘅冚家產搞成啊，黃仁達。 即 係 我又彎噏下啦，葉寶林、陳奇啊，唔好啦，同朱海迪啊，呢只土改 土地正義聯盟、 土地正義聯盟嘅。喂，跟東北。跟咗幾年， 跟咗四年啊！ 係啊， 因為我去 成鳩日都開會啊！ 我去古洞，我識一個細即係細路女啦。我識佢嗰陣係中學，佢而家都大學畢業啦， 好多年啦， 好多年。 我約親 Bobo 咧喺出邊， 喺 灣仔或者旺角食飯咧，問親啊。哦，我而家喺唔知古洞，即刻嚟啊！即刻嚟啊！ 四五 食完飯就我又入翻去平斜啊！ 咁你搞呢啲嘢 係啊？ 係唔係一時今日唔係即係為咗攞你老母喺 美國 翻 啦？ 當你鬧緊佢屌你老母左交嘅時候，你諗下你自己做過啲乜嘢先？ 黃仁達睇到新聞行去咋？ 係啊， 真係其實唔係咩大問題嚟㗎。 係啊， 死撚咗佢得㗎啦！ 你黃仁達俾我做得多嘅嘢，咪多啲咁多多，就係你拍埋片啫嘛，屌你！ 大家都 係 講完， 你俾我最勤，你俾我勤力嘅就係因為你係拍埋片，落去現場做埋個網台節目講解啫嘛。 跟住你又諗住選啫嘛， 係啊， 我哋冇諗住選啊， 係啊， 同你啊， 係啊，你屌我唔撚到㗎。 但 係 你記住啊，佢講過話， 係啊， 但係佢講過話佢唔撚出選嘅，佢又一次半龍。 喂，但係我又表態先喎。系，我支持佢选，最好越快越好， 选特首添， 选到入去。系，我真系好期待睇下你做啲乜捻嘢。系啊，我如果你过嚟香港区，因为我住香港区噶，我一定投你票噶。 系啊， 黄仁达， 如果你香港区，我投你票。 系，一定投你。 睇下一个黄仁达点样搞政变，搞翻佢咯。 系啊， 都好噶。 系啊，我信你噶，我睇你系咪真系可以帮我推翻个政府啊，或者帮我 反共， 顺便反埋共啦， 全民制宪啦，基本法啊， 系啊。系啊，哇！越講越多咁撚多 嘅資料嘅，有啲咁你唔好淨係話曬啊， 拍得住，拍得住六百九， 嚇！淨係話阿黃仁達、黃毓民都有份 兩 師 徒都係咁噶啦，係啊，係啊 ，OK， 你平衡咗啦， 係 平衡咗啦，甚至靠黃毓民而家跑翻黃仁達。 嗱，你仲有嘢講咧，就諗到繼續講，未諗到之前咧，嗱咁我仲要我自己啲嘢，我要找埋啲數，唔係，等先。嗱，即係關於呢件事啊，就係我咧就喺北上頻道咧，尋晚三更半夜咧啊，就發神經咁樣就出咗條 post 啊，嗰條 post 我要讀一次嘅，就叫兄弟，我要求大家下次行動要快，今次好險啊！全靠我兩師徒醒目咧，裏應外合，又一次及時制止咗一場反政府嘅動亂。OK， 咁咧，然之後就下次醒目啲啊！嚇，咁其實我扮唔到啊，光頭仔啊，光頭仔讀得比我勁好多嘅，咁就勇武好多嘅。咁啊，然之後咧就引嚟我而家做緊節目都180個 post 到啦。咁啊，180個咧就已經算多噶啦，喺我個即係 Facebook 入邊。 咁我嗰個多啫， 咁就當然啦，我 好多好多都係屌柒我嘅，咁我就即係我又唔讀啦，我因為真係讀唔曬啊，唔係唔敢讀啊 ，OK， 咁所以我就好大力推薦大家咧，就入翻去睇翻呢條 post 啦，咁就屌鳩傑斯有啲咩不是啦，咁我就係想同你講 ，OK。有啲嘢呢我會認錯，我會認嘅，就係有啲嘢可能我尋晚出 post 嘅時候我睇錯咗啊，之如此類呢，有啲人嘅意見呢我係接受嘅 ，OK， 所以我就話我今日點解一定要我哋要清楚翻件事，我哋要講翻個真相出嚟，然之後先再講我哋嘅睇法 ，OK， 咁所以呢即係我就係想同大家講，留個 post 俾我嘅人，我係一個可以反省嘅人嚟嘅 ，OK， 再岔開少少講啦，因為有兩三個網友都追過我好多集之前咧就講，因為我喺 D 1 8做呢、這個西關二少嘅時候咧，有一集咧就因為呢個越南嘅問題咧，我就同個阿彭彭咧都隔過下劍嘅 ，OK， 咁嗰個我就講到上集就冇講到下集，咁有啲人追我講下集，嗰個都係同反省有關，就係咩咧？就係嗰個古仔咧，就係咧阿彭彭去咗越南咧，佢咧就喺呢個早嗰排越南即係排華嘅時候，排華嗰陣時候咧，佢就係喺嗰度嘅。咁然之後佢同一個越南嘅華僑，係一個第四代土生土長嘅越南華僑咧，就傾個偈。咁個越南華僑就好得意，佢同佢同阿彭彭講，簡單長話短説啦，就係話我都好想中國同越南而家即刻打仗。咁然之後咧，我就好想越南，唔係好想中國打贏呢場仗添。咁我就喺個節目度咧，我就發癲啦。咁我就搞撚錯啲咩人嚟嘅？即係佢覺得好感動啊，彭彭覺得好感動，因為佢中國人啊嘛，係覺得個越南人覺得希望中國打勝仗係好撚感動嘅。咁我就喺個節目度咧就係咁，我又喺度發癲啦。OK， 好啦，發癲嗰啲嘢唔講啦。咁我最後其實我同彭彭都冇嘢㗎。佢冇叫我唔好做節目先啦。OK， 咁但係咧，我想同你講咧，我都有反省嘅，我事後反省完之後咧，我嘅結論就係、是、啊，我覺得個越南人真係冇錯嘅喎、 越南華僑， 唔係越南華僑真係冇錯嘅喎、即係好似我咁，我都係一個香港人啦，咁、我都係有中國嘅血統啦，我係中國人嚟嘅 ，OK， 即係嚴格上我係中國人，但係我每次睇中國女排、中國國足啊、中國乒乓波，我一樣係想對家贏嘅喎，係咪先？咁我同嗰個越南人有咩分別咧？咁就算。我再問自己，如果而家即刻釣魚島嗰度打仗，尖角烈島度打仗，我問我自己，我想邊個贏呢？ 蒼井空揚， 我真係幾想鍵魔，我真係幾想鍵魔之贏嘅喎，係咪先？咁我原來我都係咁變態嘅、，OK， 咁所以咧，我鄭重道歉向呢個越南人或者同埋向阿彭彭，所以咧，我想同大家講，我係會反省嘅。你哋嗱嗰個 post 咧，頭先就翻翻嚟呢度啦，無論係參與啦，嗰個 post 我係唔會刪嘅。你哋可以繼續留言屌鳩我，我唔係潛水，我係想睇曬所有嘢先，因為今日我又已經做第三個節目，我真係冇時間睇大家嘅 post。咁所以希望大家理解，我睇完之後咧有嘢我係會回嘅 ，OK 嚇。我就好簡單啦， 講完啦。 嗱，網友問我你幫事實定幫朋友？嗱，我真係幫事實啦。葉寶林真係錯撚曬啦，佢係連熱血都唔撚應該埋嚟啊！一早已經點救佢走啦，錯撚曬葉寶林， 係嘛？ 係啦。 金英咧，金英，我想問一個問題啫，金英就係、是、如果俾你尋晚喺嗰度係你代替咗葉寶林嗰個位置。其實你有冇諗過你會點做 其實我都會照樣俾佢入嚟嘅啫。 嚇！ 但我可能會即係做多一步就，不如俾埋支麥去講，究竟佢想點啊？如果佢真係夠膽嘅， 俾埋支槍，俾埋支槍佢。 夠膽嘅咪即刻宣布話，我哋一齊衝埋入立法會。佢唔夠膽。 喂，好啊！哎呀，喂呢下好，我中意啊！ 我真係唔諗到你冇可能俾高達斌講嘢。 即係呢下就 show hand 式，係啦。 诶， 即 系，诶、 我呢度有个手榴弹啊， 搏唔过 啊，同志，系啊，系啊，我哋一齐嚟啦，好，好唔好啊？ 冇可能俾陈正心同高达斌攞住支咪， 帮你做埋个请嘅姿势啊，请你上去啊，哦、你上啊。佢、一定翻轉頭。 對唔住啊，金英，我約咗人第急攝定衫啊嘛，下次同你訂過。 多嘢撈啊！ 下次同你訂過。 係啦。 OK。 如果講真，黃楊達去得， 屌你高達品都去得啦，陳靜心你下次都你都嚟啦，星期五等緊你。 好、okay. 歡迎啊，歡迎啊，你 嗱，最後咧都要俾我呢邊呢、這個隔離呢個野火油漫，其實你唔知噶，喺頭先我講個 post 咧，係咁你話有冇兩句講下先，的哥？ 有揀，唔係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入得嚟嘅，老實講 check 翻，我都知道有部分嘅網友係叫你叫我哋都係睇清嗰件事嘅，但有啲撚樣咧，我稱佢係撚樣啊。OK。即係好老實講句，呢度由開台2012年開始，喺嗰陣時立法會選舉講緊嘅一樣嘢係光頭仔做過啲乜撚嘢，即係麻煩各位 佢燒個雞翼， 搞清咗件事嘅係個態度係好撚清楚啦。你入嚟鳩屌都好，即係話俾你聽，呢度係咁撚樣就係咁撚樣㗎啦。你喺度廢做乜？ 即係你嘅表達出嚟嘅意思就係話，即係我唔撚需要同你講道理啦。你呢班人都唔撚會講道理㗎啦，就咪鳩屌啦，係咪咁樣？ 我係咁樣。 我想係，我都覺得講得唔係清楚嘅。 好多人都話：喂，聽成，都係嗰句。咁辛苦入嚟睇咁多 post， 你哋班人又唔撚開心，又要睇嘅， 係 過主啦， 又抄我屌你老味， 係唔好俾放金，好先係死罪。 哇！咁你又冇，哇！ 我哋冇收貨金啊！ 哇！你 我哋冇收貨金啊！ 我第一次由花生台叫你過嚟，你又含我哋不 義。你哋有 PayPal 喎？ 唔係金英， 喂貨金我哋 Rega 呢邊啦，嗱我要咁樣 講。唔係貨金，嗰打上前。 兩件事，唔係兩件事。 貨金自己袋打上前俾人嘅， 兩件事都要出於自愿。OK， 打上前係你覺得我哋做得好就打，譬如你覺得我請阿金英呢個靚仔過嚟正，咁你咪打上咯。我冇逼你嘅，你唔俾我又咁開心，你又唔好屈鳩我啊！嗱，金英，屌你老味，屌你， 係 OK。金英，我老實講啦，我哋 Vega 係啊，你唔做會員都得嘅，我哋呢度 鳩幾廿個 Facebook， 每一個節目。喂，大佬真係有時睇都麻撚煩，但係佢哋即係我哋有班好好嘅兄弟啦，成日都喺 inbox message 話：喂，的總你睇下，喂，大佬管理真係好撚辛苦㗎， 冇錯， 即係麻煩你搗亂嘅，你唔該行撚開，即係講撚完㗎啦。呢單嘢係有少興嘅原因係做乜撚嘢？一個鋪度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咁好彈間啦，就屌你老母㗎啦。喂，你落泥漿就同你落泥漿，你想天庭嘅就慢慢同你天庭去玩。 你咁撚中意屌老母，王就答我屌你老母咯。 你唔好話咁叻，你咪刪撚咗。 我惡意㗎，我淨想屌你老母。 佢話刪撚咗 group 佢。喂，大佬啊，搞撚清楚邊度主邊度客啦。即係老實講， 呢啲係 我 責任嚟嘅，我 哋又唔會踩呢個。 我度係冇管理啊。 中庸還中庸，放你入嚟冇乜問題，但你唔撚，即係你唔撚中意。咪真係過主囉，唔好搞撚到亂鳩 曬。分殺裝下啦，葉寶林都咁講啦，嗱嗱， 呢個真係一個咩？即管理嘅角度去同佢講翻。 好，咁啊， 咁啊，講翻 大致上係。 係啦， 唔係嗱，我哋咁樣下，我哋我想下節 講 少少得㗎啦， 因為一對對 嗰個都要正經嘢嚟嘅， 好多正經嘢要 講。OK， 咁我留住金英啊，陪我哋一齊都講下下一節嗰個關於打賞前嘅嘢嚟嘅，好冇？ 晚晚任工要去租房，倒马链车过大海，收靓仔响个秋档有名堂，英雄本色我博出位，立架撑讲数我最浪，今天今天不怕错，只因我当山火开刀闯祸，对胆识老友怕点错，行正像乜嘢我清楚，江湖规矩要遵守，